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因为头先第一节咧，讲到即系一啲阿汤姆啊个人嗰个立场咧，就关于岭南评价嘅时候，突然间断咗线啦，咁非常之唔好意思啦。咁啊，虽然大家好， 跟住你爆泄嗰段，大家就完全听唔到。 唔系，我讲唔系爆泄嘅，我即系大家系好有诗意。其实阿汤姆自己掹咗条线啦，因为佢讲咗啲嘢系喺度讲岭南大学啊，咩之如此类嘅， 唔关我事。 咁啊，系啦，咁今次有汤姆啦，有柏杨啦，有淡仔啦，我郑松泰同埋双杰推麦嘅。咁第二节我哋讲一讲嘅都系近日啦，其實都唔係近日嘅啦，係由十二月底咧到依家咧，都係成為一個焦點咧，就係關於嗰個兔丁嘅問題。咁但係點解係啊？兔丁風雲或者係呢一個都已經係勁嘅題啦，兔 J 風雲啦，即係呢一件事。咁啊，唔係因為你 點解一定叫兔 J 咧？ 五個 J 啫，咪因為太難啦，可能大家太難啦，接受唔到。咁點解咧？點解會係即係炒起呢個議題咧？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不能不提嘅就係有一個新嘅即係叫做網絡媒體啦，又或者係即係叫新媒體嘅其中一個都啱啱開㗎，就係香港01咁樣。OK， 咁當然香港01大家好多坊間嘅討論咧，即係話譬如佢係由於品海啦出資啦，背景其實都可能係有啲個 紅資本咧， 有紅色嘅資本喺度嘅即係支持啦。OK， 咁同埋甚至有啲嘅講法會唔會背後有啲政治嘅動機咧？特別響嗰個嘅立法會選舉同埋特首選舉之前，咁啊，於品海就因為於品海之前係明報噶嘛 ，OK， 咁啊，亦都好多講法嘅，就係話其實佢搞呢一個嘅香港01，就係即係吸咗好多一啲講法啦，明報嘅前員工咁樣就去咗幫佢搞呢一個新嘅平台 ，OK， 咁但係即係我哋首先啦，我覺得首先撇開咗嗰個嘅平台啦，香港01嗰個背景先，咁但係就住咧關於呢一個嘅兔丁風雲呢一單嘢咧，咁就係、是的確就係由呢個香港01咧喺近日啦啲幾日裏面炒起個議題嚟嘅，就炒起咗，即係大家重新關注喎，原來咁樣嘅喎 ，OK 個事態係可能係咁誇張，同埋牽涉嘅係咁多人嘅咁樣。咁啊，由咩開始講起先咧？因為香港01咧就響前嗰幾日啦，就要追到去呢一個嘅1月18號啦，1月18號，即係兩日前嘅啫。咁其實就響佢個 page 啦，或者佢個網站咧，就係、是、慢慢都係即係一貫嗰啲嘅擠牙膏式嘅報導手法。首先就是報了一單的新聞，就是他們就特登走去龍鼓灘，即是現在何君堯啊，那個的區議會，即是樂趣區入到去那個山卡拉那個地方。 咦，樂趣區咪跟你有關係？ 我當時參選，即是去年參選那個區，但是 龍鼓灘其實嚴格來說我未入過去、是因為我怕 冇選票嘅嗰度， 唔係有24票定唔知23票嗰度，好高噶。 但你唔想為咗呢個20幾票而冇嘅？ 但又唔係咁講，我好尊重選民嘅 ，OK。同埋我覺得嘅就係大家記住一點，沒有人民我論，什麼都不是。但係因為龍鼓灘，因為大家都知道係原居民嘅勢力範圍啊嘛。咁何君堯喺嗰度攞幾百票啊嘛，300-400票 啊 嘛。 你攞咗20幾票？ 我攞24票，好高噶。 佢哋攞幾百票？ 個比例好高啦，10%㗎啦， 10%㗎啦， 明白。 咁但係呢個唔重要嘅，同嗰、那個 咁其實就唔係話真係何君堯嘅事啦。咁其實 唔係嗱，我又唔係咁講喎，即係我首先我覺得要講翻大家，可能因為有啲人唔知道龍鼓灘喺邊啊。係、okay? 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對於我識佢咧，就係因為係呢個樂趣選區嘅其中一忽嚟嘅。咁就喺龍鼓灘，就喺呢個美樂花園咧，就繼續入去嗰個位置啦。咁喺裏面咧就係呢個原居民一片地啦。咁而咧根據嘅報道咧，呢一個。其實即係龍鼓灘裏面咧，就係同呢個劉皇發嘅父子啦，即係阿發叔啦，就 加埋皇發叔啊， 係啦，新界皇發叔啦，同埋佢兩個仔啦，就是、劉業強啦，同埋阿劉皇發啦，咁即係佢有兩個仔噶嘛 ，OK， 劉業強同埋呢個劉業光啦，就係、是、兩個仔啦，以及就係張學明，其中即係佢哋呢一個嘅，即係叫做劉家啦，同埋即係張學明佢哋嗰個一班所謂嘅傳統嘅原居民嘅勢力範圍嘅、哦，而阿發叔咧，佢哋喺嗰度咧都有兩個就係、是、即係叫做佢哋擁有嘅 發展嘅丁屋屋苑、 沙莊係丁屋嘅屋苑啦，有啲所謂嘅山莊啦， 龍淘灣畔同埋成發山莊，就係90年代咧就開始集體發展嘅啦。 係啦，咁就係即係而家今次咧，香港01咧就去做一個嘅偵查報導啦，就係因為呢個舊年咧12月嘅時候咧，就喺呢個沙田嗰個個滔丁案就係定到呢個罪成啦，涉嫌呢個偽造文件咧欺詐罪成啦， 串謀欺詐罪成啦 ，OK， 串謀詐騙啦，咁當時就話判呢個2年半至3年嘅，裡面嘅一個人等，咁啊有12位嘅人士咁啊判咗噶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單嘢出咗之後嘅話，咁香港01咧就做咗一個即係個幾月嚟嘅偵查報導啦，根據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係揾咗大概1000多個關於滴滴類型嘅一啲嘅交易嘅，即係睇翻嗰個丁屋嗰啲嘅所謂業權啊等等 ，OK 嗰啲嘅背景。咁咧亦都因此咧，就首先咧，由擠牙膏式嘅報導開始啦。就喺個報導裏面，佢哋就有記者又入咗去呢個龍鼓灘，就問到一啲原居民嚟嘅。咁就問佢：喂，佢你個業權係咪賣咗俾人哋啊？ 丁權 係啊 ，sorry， 你個丁權係咪賣咗俾人哋啊？你個丁權幾時賣啊？賣咗幾耐啊？當時賣咗幾多錢啊？咁跟佢個報道嘅就佢話講緊係90年代嘅時候已經賣咯，當時咧就係70000至80000到啦，咁俾人揾咗笨實啦咁樣啦，咁啊跟住然後點知一問到嘅就係賣俾邊個咧？中間個過程點樣咧？咁喺個報道裡面就可以知唔以對啦，係啦，咁佢有條片嘅，咁大家自己揾翻佢哋嗰個香港01嗰度個 Facebook 去睇啦，咁但係咧當呢條片一出咗之後咧，大家都以為嘅就係話啊，只係問一啲即係當時賣咗丁權俾人嘅原居民啫咁，咁啊誰不知咧第二日就即刻出個報道啦。个报道嘅大标题就系行会成员，sorry， 读错咗。个报道嘅大标题就系套丁风云，刘皇发父子涉套丁建42别墅，暴利1.2亿。咁咧，我哋今次就想藉住呢一个报道开始讲一讲关于呢个套丁风云嘅。咁虽然咧，我哋嘅立场咧相对嚟讲都系有少少食花生嘅一个角度嘅 ，OK。咁但系其实里面牵涉嘅其实系几严峻嘅。咁啊，讲一讲关于刘皇发父子套丁嗰个事态先啦。 咁嗰个1.2亿点样嚟咧？咁头先提嗰个成发山庄啦，即系以呢个媒体嘅报道咧，就系、是、估计嘅利润咧去到5200万。咁而个龙图湾畔咧第一期咧就系1900万个利润，再去到呢、這个。个龙图湾畔嘅第三期咧，佢就哇升咗啦，咁啊就5000万个利润系嘛，咁啊加加埋埋咧，佢哋初步嘅估计咧就系、是、有1.2亿嘅咁样。 唔系咁即系咁讲，喂每一栋都成值成1000多-2000万 嘅。系啊，因为佢哋其实咧，即系佢哋简单嗰个报道嗰个讲法就系、是，其实系极似套丁嘅行为，即系同嗰个沙田嗰、那个大斜村系咪大斜村啊？ 系大斜村。 大斜村呢、這个案件嗰、那个所谓。案件的整個狀況是幾似的，咁似在咩呢？就是都是話套丁行為，就是哦啲丁即係有丁權的人，咁但係佢哋冇地啊嘛，咁樣就係咁啊阿劉皇發之類的發展公司，咁咧就疑似咧就割細咗啲地咁樣，割細咗啲地咧就每一幅地之後咧就賣俾呢啲有丁權的人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咧就冇錢嘅喎，咁點買地咧？咁如果有錢都一早起咗啦，可能咁樣或者申請咗啦咁樣，咁啊哦原來就。咁原來咧就係有另一間公司啊，咁好可能就同呢個本身啊劉氏家族嘅公司有關係嘅，就借錢俾佢咁樣，就借錢俾佢，好似咧就買咗幅地咁樣，咁佢就好即係嗰個所謂擁有丁權嘅人咧，就一毫子都唔使出，跟住之後咧就去申請個有地有丁權，咁你咪可以申請起丁屋咯，係咪啊？佢起咗之後咧，咁原來咧之前已經簽咗個秘密協議噶啦，個秘密協議就係講話係當起完間丁屋之後咧。整個嘅買賣嘅所有嘅全權負責嘅依個權利咧，都係屬於嗰個起樓個發展商啦，或者叫做起樓嗰個人。 咁發展商 係阿湯姆講呢一個講法，就係一般我哋理解所謂個套丁嘅一啲過程啦。即係話有啲原居民就冇地嘅，咁有啲咧原居民或者大嘅發展商或者地產商有地嘅，咁佢點樣透過中間大家係加即係左手換右手啦，同埋係借住一啲唔同嘅方法，譬如協議書啊，或者立定一啲遺囑咁樣，即係當你死咗嘅時候咧，你嗰個丁權咧同埋嗰塊地咧就係我幫你去管理啦。 立遺囑嗰 part 其實最主要係怕嗰啲有啲有丁權嘅人其實可能好老啊，個咁樣咧就係驚佢起緊樓嗰陣時咧就呆咗啦，就瓜咗啦，咁你變咗咁啊麻煩啊嘛，咁所以咧就立定個遺囑，就算你起緊樓嗰陣時你死 Q 咗，咁我都可以根據住遺囑咧去攞翻我嗰個所謂嗰、那個處理。 买卖丁权全权处理买卖丁权这个权利。 是啦，即其实叫做一个交易权，即是一个交易权。咁即头先阿汤姆讲嗰个呢就係、是、一个即係套丁嘅即係简单嘅讲法啦。喂，不如讲一讲呢直接係即係嗰个因为香港01佢係直情搵到啲证据啦、嗯、就係将刘宏发父子啦佢哋係点样係将嗰个丁屋出售嘅过程係讲咗出嚟㗎嘛、嗯。因为其实嗰件事呢都唔係话近啲几年㗎啦，而家係直指係讲到係1994年。其实由94年至到99年㗎啦成个事态。咁就不如讲一讲嘅就係话佢係有啲乜嘢嘅所谓证据攞咗出嚟啦 ,ok。 咁呢就係咁嘅，就佢哋而家發現有十名呢就是、男丁，咁其中有九個人嘅買賣過程呢幾乎都係一致嘅、嗯、就係、是、劉旺發呢就將龍鼓灘多幅嘅土地呢就分割成12份，而呢同一日啦、啊、分別呢就同呢十名男丁呢簽咗呢個買賣土地嘅合約，每幅土地呢就賣25蚊， 25萬， 哇 25萬， 大富翁嘅玩 嘅係啦，咁啱啲一個過程就係呢佢哋揾到個文件，是啊，就是94年的2月5号的文件来的，就是一个土地买卖文件来的，就是将即是刚才阿汤姆讲啦那几集男丁那些买卖然后有多少钱的交易啦，那就是即是、嗯直情擺咗上 page 有文件 ,ok? 咁啊喺同一日嘅时候呢跟住嗰啲男丁呢又将嗰个地呢就抵押咗俾刘业强。 即係刘旺发个仔啦。 係啦，咁啊呢就借就透过抵押呢个地呢嚟借买地嘅25万。 係啦。 咁样并且呢授权呢刘业强呢就可以处理呢一个土地嘅。 咁换言之唔係处理个丁屋嗰、那个应该係处理丁屋嗰、那个买卖权。但换言之头先个淡仔讲个再抵押返屋地呢，换言之呢即係买地嗰条友呢係一毫子唔使出嘅变咗。 係啦。 即係个原则。 即係佢借钱俾钱佢买地。 嗯冇错。即係佢名义上呢就话有个地嘅。但实际上呢其实佢又冇俾个钱嘅、嗯。ok, 即係话我冇地㗎嘛。我有丁权嘅。咁而家呢就发叔呢就有地。咁但我冇钱㗎嘛。咁刘耀强咪借钱俾我。就交俾阿法叔，咁於是我就好似有地啦，咁於是我就可以向政府申请起呢个丁屋啦，就咁、 是、同一日咗俾阿刘业强嘅， 同一日发生嘅 ，OK， 咁后来咧就去到呢个94年嘅8月8号啦，咁系点样咧？ 咁94年嘅8月8号咧，咁佢哋咧就向刘业强咧咁就还翻嗰25万，咁啊咧赎回翻呢个土地嘅业权啦。 系啦，咁样做嘅过程咧，其实就系想点咧？就系、是、因为其实系要攞翻个业权之后，就先可以向政府入纸，向地政总署申请咧，就起呢个起丁屋嘅、嗯，即系申请直接，因为你要攞翻个丁权，咪攞翻块地嗰个拥有权啊嘛。OK， 还咗钱，攞翻块地嘅拥有权，起咗嚿嘢啦。咁你咪系会攞纸，咁地政总署就去到呢个95年嘅6月中咧，就批咗呢个丁屋嗰个嘅建屋权俾佢啦，个建屋纸啦，咁样。 咁跟住去到99年嘅7月5号呢，咁其中九个呢拥有土地业权嘅男丁呢，咁就喺同一日呢就签返个授权书，咁就将呢个土地呢就咁无偿咁授权俾刘业强以及佢細佬刘业光，即係阿法叔另一个仔啦，咁就全权俾佢哋处理呢个丁屋嘅事宜嘅。咁样咧，咁呢个土地嘅控制权咧，咁啊去翻阿法叔嗰边啦。 系啦，冇错。咁去到就九月，即系1999年嘅九月咧，就呢、這、一个即系嗰扎楼啦，就落成啦。咁啊攞到呢一个所谓嘅完工纸啦。 咁亦都系呢个时候咧，呢、這个刘业强同埋刘业光咧，已经获得咧全部佢所讲嘅十间丁屋嘅控制权啦。 冇错。 咁刘业强正就系同年底咧，即系99年嘅11月咧，就为呢、這个嗰批丁屋咧就完成咗补地价嘅手续，跟住喺12月咧就将丁屋咧就变为屋苑。龙桃湾畔第一期正式公开发售，每栋卖300多万啫，你话几抵咧？ 当时 99年300多万，你谂下当时系97、98、98金融风暴之后啊，卖300多万啊，大佬龙鼓湾啊，大家知唔知龙鼓湾喺边啊？其实龙鼓湾即系你严格嚟讲，啊龙鼓滩啊，有时有啲叫龙鼓湾、嗯。你严格嚟讲啊，就系喺嗰度游水可以游过对面，游过对面噶嘛，即系游过翻大陆噶嘛。因为嗰度其实系已经系。香港的西边的当当来的了 ,ok? 香港西边的当当来。那好啦，即是大概呢就是即是香港01就追尋了这些文件，就发现了这些这样的交易啦。 你刚才所讲呢，我再补充一点，刚才所讲的 1.2 亿其中这个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过程呢，那个99年那个龙桃湾畔第一期呢，是个利润估计是1900万，去到第三期呢已经是5000万的了。 咁梗係啦，第三期之後後屘去到2000年啦嘛。 係啊，所以好撚肥嘅。 大三期，薛定風雲第3.5啊，三點原來續集嚟嘅，薛定風雲三嘅續集啦。咁 唔係前傳嚟 嘅咩？係啊，前傳啦，前唔係前傳呢個係其實係紀錄片嚟嘅。其實《薛定風雲》就是紀錄片嚟 ，OK。咁我都係， 但係真是改編。 但係即係當然啦，我哋有少少食花生嘅角度啦。不過呢單嘢其實多如果你話要評論的話，咁第一樣嘢大家直觀嘅就會覺得肯定係呢個鄉事派大家係互相打交啦。因為其實你睇翻啲背景咧，即係人物嘅背景啊。譬如嘅就係話劉業強啊、劉宏發啊，同埋譬如張學明啊咁。咁其實張學明有政黨身份噶嘛？ 佢本身係民建聯。 是啊，本身是民建聯啦，即係 劉業強就是呢個經民聯啦。 係啦，劉業強就是經民聯啦。咁但係咧呢單嘢點解會頭先啱啱派人會講到呢一個張學明咧？咁因為咧，其實即係呢個香港01呢單嘢爆咗呢一個嘅劉宏發。 劉宏發系列 啦，第二日啫，就即刻嗱臨出咗一個叫張學明系列啦。 係啊， 咁張學明嘅系列咧，都其實同呢一樣，同呢單嘢都差唔多嘅。因為其實咧，劉宏發同埋呢個張學明咧，佢哋住嘅地方，即係劉宏發個仔啊 ，OK， 劉宏發個仔啊，張學明。个仔啊，咁佢哋住嗰个地方啦，套丁嘅范围啊等等咧，都其实喺嗰度附近嘅，差唔多 ，OK， 都系差唔多嗰个附近嘅。咁啊，不如讲一讲张学明嗰个啦，大体嗰个嘅情况系点样？ 张学明嗰个其实真系同刘宏发嗰个差唔多，佢就卖俾八即系其实揾翻嗰啲地契嗰啲资料啦。咁张学明咧又系卖咗俾八个啦原居民啦，然之后咧佢哋又系。佢哋所報嘅地址啊、聯絡地址，全部咧都係張學明物業嗰間公司擁有嘅。然之後咧，咁跟住話派丁權嘅嗰個見證人咧，即係會去起屋嗰班人咧，係張學明家族嘅人嚟嘅。然之後呢八個人買完地之後咧，佢哋去佢報翻啲資料咧，嗰啲全部啲資料又係聯絡地址啊，啲地址全部都係張學明物業嘅公司擁有嘅。 係嗱，即係佢個做法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咧，當時咧就係阿張學明，即係呢一扎嘅丁屋起咗之後啦，即係當前面嗰啲嘅過程都差唔多嘅，屋企都差唔多。但係嗰個丁屋起咗之後咧，咁喺嗰個嘅屋苑嘅公契就發現到原來嗰八個男丁佢哋報個聯絡地址都係報同一個地址，而個地址就係張學明個公司嘅地址啦。OK， 咁但係當然啦，就住呢樣嘢咁啊，有記者追問啦，就係問張學明啦，喂，你呢個點樣回應咧？咁全部冇理由嗰扎八個男丁嘅丁屋都係用你個地址嚟報聯絡地址喎。 佢回應就過癮啦，佢話：，哎，間公司執咗落，而家好難回應，遲啲 send email 俾你哋啦。咁 係啊，佢話即係因為其實有記者追住佢翻屋企啦，咁跟住之後後屘就問佢：，你呢單嘢咁樣喎，有人報道喎，咁你點樣回應啊？間公司執咗啦，冇咗啦，咁樣啊，回應唔到啦。不如我之後得閒 send 翻個 email 俾你啦，咁樣。咁但係就住呢個事態咧，即係你話嗰個嘅資料，又或者喺裡面嗰啲嘅即係所謂爭議嘅地方咧，相信係會嚟緊越話越多嘅。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嘅就係話，其實呢單嘢都係而家香港01報咗先啦。OK， 咁啊雖然即係於啲香港01背後可能有啲紅色嘅背景啦 ，OK， 咁但係我哋暫時喺度唔評論住啦。咁但係而家各大媒體都開始追啦，開始跟進呢一件事啦 ，OK。咁亦都因此咧，咁喺呢個鄉事派咧，咁尋日唔知係一個特別會議啊，定還是例會嚟嘅 ，OK。咁啊，尋日呢個就鄉事會鄉議局 鄉議會議， 鄉議局會議就急 call 咗個會啦。 咁啊，臨時動議 急 call 咗個會先嘅。咁喺個會上面，咁啊，當然啦，係個焦點就係因為其實關於套丁嗰個爭議咧，就係喺年底，即係2015年嘅年底到依家都係一個成為個輿論焦點噶啦。咁於是就鄉議局啦，就搞過一個嘅會議啦，咁啊討論呢個關於套丁嘅問題嘅。咁而佢哋咧，即係將嗰件事咧就命名為之一個所謂維權同埋維權嘅，即係捍衛原居民權益。OK 嗰個嘅講法啦。咁於是喺尋日嘅會議裏面就就住呢樣嘢嚟討論啦。 因為其實我想補充少少，因為本身鄉議局主席啊，現任主席咧就係劉業強嘅，係 冇錯。 另外咧，呢個鄉議局嘅副主席咧，正正就係張學明嘅咁樣。 係 咁，佢哋話：屌你老味，而家俾人搞，就係咁兩隻開個會。大家傾下先， 喂，叫埋啲兄弟嗱，咁多條村嘅 ，OK， 個村長兄弟嚟曬，一齊傾一傾。嗱，而家呢單嘢明顯就搞 Q 我哋呢啲偏鄉事派㗎啦。 劉志強喺個會度咪講咯，我哋而家呢啲原居民俾人恰，有冤無路數， 有冤就無路數，係咪？ 咁佢有個好撚正嘅 solution 㗎嘛，係咪先？ 唔係，咁我哋唔好講個 solution 住先，因為咧喺嗰個媒體上面，大家開頭爭論嘅焦點咧，都係問阿劉業強嘅，因為其實呢單嘢就係香港01報呢單嘢出嚟嘅時候，就係針對住呢、這個阿發叔成個家族啊， 劉宏發係啲 針住啊嘛。咁於是有記者就追問阿劉業強，就問呢單嘢你有啲咩嘅回應咧？咁啊，大家不如聽聽劉業強嘅回應先。 唔係你見到嗱呢個回應咧講清楚，因為咧呢個回應就係喺尋日嗰個鄉事局嘅會議之後咧走出嚟搏咪嘅。咁啲傳媒第一樣嘢梗係走上去問劉業強啦，喂，你而家有媒體報道話你哋套丁，我哋點樣搞咧咁？跟住佢懟個阿爸出嚟，去懟阿劉雲發出嚟，我爸爸一生人做盡好事， 服務咗香港咁耐，半個世紀。 大家就唔好話佢做啲衰嘢啦，咁樣 咁啊，咁依家都無不可嘅。咁你講到依、這個，喂，咁係牽涉佢老豆同佢噶嘛？其實成件事，咁佢攞翻佢老豆出嚟講話，我老豆做咗好多為香港嘅嘢，咁樣咁 勁啊！我上次我咪訪問中地嘅，跟、住原來中地之所以能夠即係可以繼續即係俾人任用咧，講、當年打官司贏政府嗰個就係劉皇發啦。 吓 劲喎，所以 即系帮咗好， 你意思系帮咗好多人啊，帮好多人。 咁啊，刘业强佢啊攞翻个老豆出嚟讲都无不可，但系最捻搞笑系咩话？最搞笑啲， 可唔可以讲其他嘢？可唔可以讲其他嘢？ 啲记者追，啲记者追问佢就只可以讲话，喂，有冇第啲嘢讲？喂，冇嘢讲啦，讲大啲啊！ 有冇第啲话题？你只问 唔系我唔系，但系当然，如果大家净系听声啦，睇唔到精彩嘅地方，因为最有精彩咧就系侧边阿侯志强啦，侯志强条友企喺隔篱噶嘛，系咁只眼啤 Q 住。走啦走啦，讲完未啊，咩第二啲嘢讲啊，跟住后屘仲要有一两下咬唇喎、你諗下侯志强咬唇之下都已经系一个画面啊，大哥。 呢个李重口味，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刘业强真系其实少睇嗰啲娱乐新闻， 系 啦，你睇嗰啲艺人嗰样冇嘢讲，自己搵嘢讲嘛，自己想拗，自己想转话题。 讲咩？今日天气好冻， 屌话 你真系今天好冻啦，都系十五度啊，大家着多领衫啦咁啊。 话你自己勾筋痛啊，都好啊，勾筋讲啲大。 唔系，但系你明白嘅就系佢哋呢一代咧，即系特别系原居民呢啲第二、第三代咧，咁佢真系。縱慣嘅僆仔嚟噶嘛，即係太上皇嚟噶嘛啲班，喺嗰條村就惡霸咁啊，哈哈霸霸蝦慣大嘅，咁而家出到嚟要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咁佢嗌爸爸有幾出奇咧？係咪先？ 爸爸。 咁但係你嗰班兄弟唔係咩兄弟，即係邊有？喂，屌你出嚟而家，喂你是主席喎、哥，我係侯志強係副主席喎，咁啊你俾啲霸氣嚟鬧人先啦，最少。 張學明係副主席。 但係張學明副主席啊 ，sorry。咁但係侯志強都係一個人物啦，喺嗰度。咁啊，喺個過程，特別係頭先搏咪，侯志強嗰個眼神係會覺得，喂，你唔係嘛？講夠啦，走啦，掉咪啦，好唔好啊？即係類似咁樣嘅。 佢俾啲霸氣啊！我 想係啊， 俾啲霸氣，睇我平時點對記者。 係啦，咁於是喺同一個會議咧，即係尋日啦，同一個會議上面咧，侯志強就有霸氣地提出一個意見，不如咁啦，我哋係時候要組黨啦 ，OK， 係時候組黨。喂，呢個真係《竊聽風雲三》嘅劇情嚟喎，去到嗰刻諗住組。好党，你话跟住仲要党嘅名都连个名都谂定啊！ 新界进步联盟党， 新界进步联盟党，称之为新进联 ，OK， 新进党 系新进党，新进党， 新进联啦，人哋帮佢 call 咗 新进联啦， 唔系佢自己冇简写嘅， 即系而家佢就未成党咧，一个建议啫。 系啦，咁佢喺个会度动议啦，就话要组党啦，就解决呢个套丁嗰个风波啊嘛，呢件事啊， 解决有冤无路送。 咁因为佢话就系原居民咧，都系啲嘅，即系喺佢哋眼界，喺佢哋眼光里面系一班弱势社群。 系 咁啊，即系下下俾人打，就冇有冤无路数，亦都冇政党嚟帮手。虽然佢哋有啲人系自由党啊、经民联啊咁之如此类啦 ，OK。咁于是佢就谂啊，就话不如我哋而家呢个新界嘅东西中，咁多个新界原居民，大家集合力量， 27乡啊， 27乡新界东西中又夹埋搞呢个新界进步联盟党。咁但系咧，好可惜嘅喺呢个会议上面咧，咁有啲有啲反对意见啦，因为 唔系反对意见，系根本可以喺个乡议局呢个咁嘅法定机构里面提出自己喺个乡议局，不如我哋自己，佢意思就系我哋乡议局，我哋啲人。我哋自己搞個黨啊，不如。 係啊， 但係呢個鄉議局本身係法定組織嚟噶嘛，你喺個鄉議局裏面嘅會議係根本不能提出呢個咁樣嘅建議。 係啦，因為其實呢個鄉議局條例嚟嘅，即係當時港英時候咧遺留落嘅條例啦，就係話佢呢班人就唔能夠組黨嘅。你係有一個特權就係原居民，咁但係你唔係一個政治組織 ，OK？ 你係一個法定組織，係管理同埋監察呢個原居民嗰啲嘅激權益同埋一個所謂分配問題。咁我哋唔能夠組黨嘅。咁於是喺嗰個會議上面有一啲即係原居民提出呢個質疑啦。都因此呢個動議又擱置咗啦。 咁好搞笑啊！跟住咧，嗰個鄧鶴年啊，即係應該係嗰個會議裏面其中一個主席之類嗰啲人物啦，就同記錄筆錄嗰個人講：嗱，我哋頭先傾閒偈嘅咋， 唔係啊，嗱，唔好擺落去嗰個，唔好擺入 agenda， 唔好擺入 agenda， 唔係正式會議， 唔好擺入個 minute 上面嗰度記錄啦，咁樣啦。 好明顯佢係提出呢個臨時動議啊， 係啦。咁但係就住呢樣，因為佢咁雷啊，你明唔明？即係用個大陸個講法啦，咁爆啦，咁爆啦。喺個會議裏面要搞。 搞個新界進步聯盟黨，今日出嚟記者咧就追問阿侯志強啦，喂，你而家係咪諗住籌組㗎啦？有咩嘅班底啊？咁樣啦。然之後後屘阿侯志強有個回應嘅，咁我哋聽聽侯志強嗰個博麥嘅回應。咁因為呢個片段係蘋果，所以我哋遮咗個樣。即你唔讲唔知咧，以为侯志强系 D 一百嘅听众嚟 嘅。你讲真话， 你肯啦，你系啦。 我哋 讲真话， 行公义， 同埋 出社会嘅 正义嘅口 声， 扮咗社会正义嘅口声，最好最尾大家俾啲掌声佢，跟住拍手。 好，讲得好。但我觉得，咧，其实咧系好嘅。即係呢，你我覺得尤其是泰博有時你搏米嘅內容呢，我哋執筋呢要起哄一下啫。係 呀， 因為你會顯出唔到嘅氣派，你明唔明？係要學習下，要學習。 唔好啦，我覺得呢件事好柒啊。千祈唔好咁，大家 下次搏米我哋一家人拍手。 好， 一講完我拍手。 我最討厭搏米嘅，okay？ 我最討厭搏米。 唔係，但你成日搵個咪兜喎， 辛苦曬。 咁啊，人有時人一世咪一世，好似侯志強呢啲咁，有幾可喺呢個媒體前面講呢啲，即係喂。我哋原居民佢仲要去嗰个讲法，你明明佢要论述㗎喎，佢个论述系其实喂呢、這个论述你諗下，呢、這个论述就系我哋自己香港自己嘅个论述嚟㗎嘛。嗱，我哋嘅权益唔系淨系原居民嘅权益，我哋而家俾人搞冇辦法发声，唔单止系我哋嘅，甚至全香港嘅市民我都要需要有啲人出嚟帮我哋㗎。 我哋又俾人误解，又冇人帮我哋澄清。 俾人哋误解冇帮人澄清，於是有人要出嚟讲真话。 同埋佢即係佢所謂唔俾人誤解，係俾咩人誤解？佢個泛指緊係好多香港人誤解咗我哋新界人啦，好有建國嘅意識嘅真係，好有疆土嘅意識嘅大佬。 唔係即係如果就住呢一點咧，你話真係去到呢個地步咧，其實咧即係認真咁講，認真咁講。喂，其實個形勢係似咧，即係嗰啲傳統土共咧，其實而家要鬥咧有幾個界別嘅人鬥緊嘅，或者幾個階層啦。即係你其實睇到個趨勢好清楚，法律界做緊啦。OK， 法律界好多嘅舉動啦，包括就譬如可能呢一個律師公會啦，就搞咗呢一個就2022幾年嘅時候啦，就可能要統一考試啦，係咪先？咁再講嘅就法律界去搞嘅信，甚至搞埋呢、這個各大院校嘅法律學院啦。咁我哋應該第三節咧都係會做揾咗呢個港大學生會會長阿 Billy 做一個訪問啦，就係關於今日罷課嘅。咁第一樣嘢會搞法律界啦，呢、這個大家知道㗎啦。搞呢一個嘅所謂 你知共產黨嘅係咩？ 係啊，即係無論話共產或者香港講。港共嘅政權啦，即係我直指可能係梁振英嘅嗰派系啦。OK， 法律界系啦，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話講緊呢個大學制度啦，唔同嘅大學面對緊呢個情況啦。第三嘅就係話其實而家去到一啲本地嘅大財團啦，或者一啲嘅所謂嘅 土豪 啦，譬如可能嘅就係幾大家族啊，之前嗰啲即係特別係唔聽佢哋講嗰啲嘅所謂嘅家族啦，可能譬如李嘉誠佢哋都有俾人哋有份搞啦 ，OK， 第四嘅可能嘅就係話公務員系統啦 ，OK， 公務員系統啦，咁以至到嘅就係話其實除咗呢啲界別之外嘅話，有啲咩人會俾人搞就係原居民。 即係鄉事派、鄉事 鄉事勢力，鄉嗱原居民係有唔同嘅可能嘅勢力，其實我哋之前有提過， 或者咁講，因為我哋覺得唔可以淨係泛指原居民，因為其實真好多原居民係冇權益、冇利益，係一班鄉事派就瓜分曬、舐撚曬啲利益，依班鄉事派真係巴撚底。你繼續講。 唔係咁，但係即係唔代表我哋嘅立場就係話要幫依一班所謂阿法叔啊，或者呢班係傳統嘅鄉事派，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呢一班咁樣嘅做法，或者而家嗰個權鬥係睇到香港嗰個情況嘅就係、是，其實可能梁振英佢本身所謂梁振英計劃啊，佢個施政報告其實係未出現㗎，未開始執行㗎， 即係籠底有一份嘅。 梁振英計劃其實係鬥爭嘛，佢要鬥死曬香港特有嘅一啲所謂嘅特權階級，即係鬥地主啊！你明唔明啊？係鬥地主、鬥土豪嘛！佢係將毛澤東同埋普京同埋習近平嘅嘢抄埋落嚟香港，雖然佢做得比較樣衰嘅 ，OK。咁然之後係喺香港周街鬥啲特權階級咯， 所以就搞掂咗啲鄉事派先。 係，所以你難保嘅就係鄉事派其實反台肯定喎呢一樣嘢。 但係而家其實佢而家假設侯志強佢依個咁嘅提議，其實所謂鄉事派要組黨啊，自己組黨就唔係新鮮嘅提議咧。講真，即係而家佢叫掉埋個名出嚟，好似多咗一步啫，叫新界進步聯盟黨咁樣。但其實即係牽涉緊，因為佢自己喺嗰個所謂會議裏面，鄉議局個會議裏面，佢都講得好清楚話：，喂，我哋自己要為自己發聲，我哋嚟緊啊，依個立法會選舉，我哋都要出嚟選。係成個牽涉咗成個之後嘅選舉問題嘅 咯。唔係，我覺得咧，即係唔好即係咁講咧。其實你呢班傳統鄉事派，你冇得避嘅，你一定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喂，你點樣係應對梁振英呢條友先？ 啱啱先？即係你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你要佢而家明顯係同你哋鬥爭噶啦。你見到成個派系，佢就搞緊法叔嗰條啦，法叔嗰條線。 嗯， 即係劉皇發成條線就係劉皇發、劉皇發父子張學明。OK， 以及嘅錯可能自由黨、經民聯係佢哋成班人嘅 friend 嚟嘅。 嗯， 因為譬如阿張學明啊，或者係劉業強啊，都係有呢啲政黨背景嘅。OK， 係。咁但係另一方面嘅就係有啲乜嘢嘅鄉事派冇咧，或者係其他叫做係親近所謂土共或者係良營嘅鄉事派咧，譬如何君堯嗰班咪係咯。 哦 ，OK， 咪嗰班咪喺嗰忽咯。咁，但係而家你會面對一個問題噶嘛，就係而家就係梁振英去搞你啊嘛。 嗯， 但係你要喂，你哋要識得利用呢啲時機先得㗎。 嗯， 你要令到佢係矛盾啊！即係梁振英喺個處理上面自相矛盾，咁呢個人固之然矛盾。有啲咩矛盾出現呢？就係，張學明係行政會議成員嚟㗎， 嗯， 行委會成員嚟㗎喎， 嗯， 而行委會嘅保密制度嘅就係話，你裡面嘅處理嘅嘢，其實你唔能夠向公眾去交代啊。但係呢單套丁嘢其實係會同公眾利益有關㗎嘛。咁你梗係嘅就係話，藉住呢單嘢，咁咪一齊爆咯。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咁由於張學明係呢個行會成員， 嗯， 梁振英要出嚟交代㗎，你點解會委任咗，或者係喺呢個行會嘅呢個行政會議裏面有呢一個嘅班底做你行會成員先？ 係啦，而家即係報紙嗰啲，即係或者媒體啦，有媒體去披露咗咁多資料啦，係咪先？好似即係言之鑿鑿咁先啦。喂，你澄清一下都應該啊。 佢話睇下點啊嘛，而家佢嘅講法係睇下點先啊嘛。咁冇可能咁講，但係點解佢可以睇下點咁風騷啫？或者其實都唔係覺得一個壓力啫。事因嘅就係其實你班廢咯，即係講鄉事派啊。 係， 即係你仲而家仲諗緊組黨， 即係你意思傳統鄉事勢力， 傳統鄉事勢力。你諗翻你喺十年廿年前你班祖先啦，啊，即係唔係就三十年前啦 ？OK， 拎住個石油氣喺度周圍走嗰班啦，啊，冇佢哋嘅話，冇你哋今日嘅特權啦， 啊，守住條 咁啊唔止添。如果你再蓋講到啲同英國佬打嗰 班，咁當然啦， 啊。佢哋講啊。有 多次喺呢 个以前啊，嗰阵英国佬嚟，我哋打英国佬；日本仔嚟，我哋打日本仔，咁样样噶嘛。 你而家你咪收档咯。而家梁振英就睇你哋唔起，你明就睇你唔起，搞到你咁样啦。你哋一班人将所有嘢，你哋所有以前做过嘅坏事 ，OK 嗱，我唔系代表我哋 endorse 你啲坏事啊，系你哋应该受到呢个法理嘅谴责嘅 ，OK， 受到呢个惩罚嘅，应该要坐监嘅。如果真系你涉嫌制造假文件，涉嫌套丁的话，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呢单嘢点解喺个斗争上面，你哋呢班友系会俾人哋系咁虾啫？就是，因为你哋废啊嘛。OK， 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嘅就系，我哋作为呢啲反对派，我哋两边都反嘅，但系我哋抱住一个食花生嘅态度。 Okay， 即係睇下佢會唔會拎石油氣喎，幾時逼到佢拎石油氣 喎？嚇，咁啊會好睇啊，咁啊真係好睇啊！咁但係我相信唔會， 唔會啦，大把錢都成日著草。 唔會，因為佢哋集佢哋其實離曬地㗎啦嘛，係咪？咁同埋嘅就係好多佢哋都唔知道自己條村喺邊㗎咯，分分鐘祠堂都可能拆埋添。你諗下，其實之前都係話拆自己個祠堂起水貨城嘅，係嘛？咁呢啲嘅你見到呢班有啲咩志氣啫？算數把啦 ，OK。咁啊，即係今次時間差唔多，咁我哋相信呢單料係會更加多嘅消息嘅。咁啊，暫時到呢度先。 其他系列啦， 係啊，暫時到呢度先，因為其他系列應該會陸續出嘅。咁我哋都睇下會點樣做啲更進嘅報導啦，咁樣。咁啊，呢節休息一陣，第三節翻嚟，我哋會係約咗港大學生會會長阿馮敬恩做一個訪問嘅。咁啊，第三節翻嚟再講。